普羅政治民聲起義，My Radio, My Radio 2013。主持谢宇哥、宋景辉、李伟贤、钱建荣。 好啦，咁啊，多谢各位啊，今日收睇收听呢个天天天南咁啊。宋兄又健勤啦，系嘛？咁啊，我哋又请到另外嘅嘉宾嚟啦，咁啊 ，Vin 姐啊，咁啊喺我隔篱呢位，笑口噬噬，戴住眼镜咁啊。 Hello， 你哋好。 即系Vin 姐，我识到佢应该都两年几咧，就今日就其实最似女人噶啦，从来都未似过嘅。即系， 因为其实我咧啲性格都几男儿。 我唔知啦，咁啊，总之就即系今日就似 啲动作， 今日像个女人啲啦，吓。系啊。咁啊，我点识佢嘅咧？咁其实就即系从呢个花园街大火， 系 咁就呢个食环署咧就搞到啲排档就即系鸡犬不宁啦，系嘛？即系赖个排档啲摆位又唔好啊。咁啊 ，Vin 姐就喺呢个福荣街咧，就有一个专办呢啲结婚嘅礼品嘅一个排档。 用品 系嘛？用品系嘛？咁啊，花园街嗰单嘢发生之后咧，咁就即系食环署搞啦。咁啊，又话唔准伸出几多尺啊，咁又要告啊，又要将啲唔可以有一啲叫做易燃嘅招牌啊、物品啊、过夜啊等等， 系啊，慢慢影响噶。 咁啊，又告到甩裤啦，系咪 啊？ 咁啊，咁啊，结果咧，当时就系、是、排档啲人就去揾当区区员吓，一个民建联呢个区员。咁啊，结果个区员咧就 潜咗水， 冇影。咁即系初初揾佢又好好，咁啊揾咗个职员落嚟，咁啊。到當時福榮街、福華街兩條街嗰啲排檔就起哄，咁啊揾佢咧，咁嗰條友直情就話去咗旅行係嘛？ 係啊， 即係啲職員話佢去旅行，咁即係咁大件事咧就避而不見，咁啊走咗。 第一次揾佢咧，佢個答覆咧就係幫唔到。咁跟住第二次揾佢咧，就潛咗水話去咗旅行。 咁啊好啦，咁啊跟住就即係就唔知點樣咧，唔知邊個人就揾咗人民力量啦，當時就。系嘛？咁我揾人民力量咁啊！當時就恩新港就落咗嚟嘅。 恩生 啊！咁恩新港落咗嚟，咁啊，同埋即係當時嘅職員啊，指明啦，係嘛？咁啊，咁當時因為我哋都屬於神州，都屬於個區嘅，咁都有啲即係幫下手咁。咁啊，到後來就件事就嘅經過鬱敏喺個議會度咧，同食環署嗰度就傾，就亦都話帶咗班人去食環署度抗議。咁啊，希嗱，其實就好难阻止佢執行呢啲法例，咁但係希望佢嗰啲要求严格嘅法例过咗年之后先搞，因为呢嗰时就时近圣诞同埋过年，即係希望喂搵钱都嗰两个大节日啦，咁希望即係唔好搞咁多住，俾佢过埋呢两个节日呢，大家先至慢慢将嗰啲排档呢執返正佢，咁食环署都同意咗。咁呢班食环署唔系呢班排档咧，就即系当时就话又诶呢个咁嘅区员，呢、這个民建联呢个区员，呢、這个正扑街嚟嘅，以后我哋都唔会支持佢啦。即系我心谂，屌啲讲下啫，嗰几个月你哋唔 Q 记得晒噶啦，系咪？咁啊，即我都系啱嘅，我估系冇错嘅。啊，咁啊，即系死正总剩翻个边姐度，个边姐仍然系郁敏嘅死忠啊支持者。咁啊，咁佢喺度系总系 fans 嚟嘅。 其实我。即係嗰個我哋思想比較傳統啲啦，咁啊自細 即係從一而終。 自細我阿媽教我哋嘅咧就係得人因果千年，係得人花大萬年香。 咁啊，所以阿 Vin 姐就啊咁啊，即係今日又啱啱我上一次哋講起呢、這個啲婚嫁嘅嘢啦，佢話你做咩唔揾我啊？我最熟行呢行噶啦咁啊，我諗啊又係喎。 其實我係呃水出。 咁好啦，咁啊今日會揾啲上嚟講少少啊，有關於即係婚嫁啲嘅趣闻啦，好，咁我哋唔讲嗰啲住，我哋先讲第一单咧，话咁啊，有一单咧喺个台湾啊，即系最近因为洪仲丘事件咧，搞到成个台湾嘅即系大家对军人 中華民國軍人有啲軍方有啲唔滿意啦，咁啊亦都即係令到啲軍人好似受到啲屈辱咁啦，咁啊有位仁兄咧，呢位仁兄咧就發起咗一個叫咩咧？叫做9月3日著軍裝穿迷彩為國軍加油，咁啊。点解会紧揾九月三号咧？咁啊，九月三号咧就系中华民国军人节吓，咁佢希望咧即系大家喺痛斥呢个军方嘅时候咧，就唔好忽略咗军人对即系保卫国家嗰、那个重要性吓，唔好因为军方嘅一啲出咗啲咁嘅纰漏咧，就搞到啲即系军人嘅形象大失啦。咁所以佢希望能够有一个咁样嘅活动咧，去唤起大家即系对即系中华民国军人咧有个尊重吓。咁好啦，咁佢话如果有，佢唔系呃例喎，佢如果有喺九月三号之前咧，有50,000个喺 Facebook。用个大头相，只要改成一啲着军服或者着迷彩咧，喺佢个 Facebook 出现咧，咁佢就会喺呢个总即系九月三号喺总统府嗰度搞咩咧？搞叫做跳1,000个开合跳。咩叫开合跳？其实我哋都识玩嘅。喂，有冇张相有个开合跳嘅？咁啊？即系个人企喺度啦，咁啊揾只手，即系揾只手拍咧，抹开只脚咁样， 大字 大字 系啦，大字咁样，咁啊， 不得快嗰啲，喂， 1,000个都好金嘅，咁啊咁，但系即系佢希望做到啦，咁亦都希望即系唤起大家对军人嗰种尊重啦。 但系系咪真系唤起得到咧？ 佢就话一日已经有。有3,000嚇，咁唔知道捱到而家去到9月3日，大概都有20日到啦，20日到時間啦。咁希望成啦，呢個就開合跳啦，開合跳嘅即係標準姿勢。咁即係1,000个都好辛苦啦，係嘛？誒呢個未好啦，咁啊。咁希望佢成功啦，咁亦都即系希望即系台湾嘅民众对呢、這个中国军人即系恢复翻个信心啦，系嘛？即系军方虽然里边有好多即系外人睇落去好似唔系好合理、唔系公平嘅一啲对待咁，但系即系军人系咪需要去到咁严格一啲或无理嘅要求咧？我哋唔知啦，因为我哋唔系即系我哋唔喺军方生活过，系嘛？咁但系即系希望吓民众同埋，即系军方方面，大家都有一个能够可以接受嘅一个态度啦。咁啊，亦都立法院亦都即系紧急通过三读，通过一啲即系军人犯法移交一般个法庭审讯咧。啊，即系而家军人如果未通过之前，军人犯法就一切都系军事法庭咧。 似乎走咗一个极端。 系啦，呢个又一个极端走咗 一个极端啦。 因为有好多嘢可能外边嘅即系法庭未必知道军方嘅一啲 操作， 咁你变咗用民事嘅法庭走去审佢咧，可能未必得到一个比较合理啲嘅结果。咁但系唔知啦，因为老实讲，你就要去到出面嘅民事法庭，只要人民唔相信呢个法院嘅话，一样系大镬嘅。因为台湾嘅法院都俾人哋觉得有蓝绿之分嘅，吓边个法官系绿嘅，边个法官系蓝嘅，咁佢审判出嚟结果，大家都未必满意嘅，咁。唔知啦啊，咁啊，总之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，对今后嘅整个军方或者对民间会唔会有一个即系另一个睇法咧？我哋唔知啦。咁啊，我都希望即系呢位即系发起呢、這个军人节穿迷彩嘅呢位老友记啊，成功啦，系嘛？即系佢嗱呢位老友就已经退役噶啦，啊，佢而家搞紧一啲类似一啲冒险嘅一啲企业，咁即系话点样攀石啊？点样去行山啊？即系喺军中嘅一啲技巧，攞出嚟做一啲课程。咁啊， 体能 系啊系啊，譬如野外求生啊呢啲嘢啦，系嘛啊？咁啊，即系佢都做单啲，即系做紧啲生意。咁佢都觉得即系军方俾佢嘅谋生技能嚟嘅。咁佢都希望即系将呢啲能够发扬光大。咁啊，咁我希望成功啦，系嘛？ 不过马总统都系要够忙噶啦，即系你睇下，即系万人海道送仲优嗰一次嘅大集会之后，又有一个好激烈即系嘅留守抗争。即系包括有个姓周嘅牧师，即系除裤屙尿啊，作为一个抗争手段之一。咁其实即 民眾已經係入咗心，就係、是、依件事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馬英九係做得差。 咁亦都當然即係要一啲民間嘅團體去撩得起先得嘅，係咪？可能即係軍方裏邊一啲咁嘅所謂酷刑，一直以嚟對民眾對佢都唔係太滿意噶啦，或者一啲喺軍隊裏邊生活過嘅一啲退咗役嘅，即係對一啲唔係太公平嘅嘢咧。都已經透過不同的管道已經講出來、大家都沒有辦法，因為軍方好像即是個大黑幕一樣、大家都很難去督破它的，就趁著這單洪仲丘事件，就希望、大家都希望督破這個這樣的神秘面紗，咁啊，唔知好唔好啊？我都好难我哋落判断啦。咁啊，总之就25万人嘅白衣送啊，仲优咁啊，令到呢件事都沸沸扬扬啦。咁虽然有好多话举办嘅团体叫1985联盟吓，咁啊，咁、但系有好多人就话幕后嘅支持者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幕后嘅操盘人咧，系民进党。咁呢个好正常嘅。啊、即是作为一个在野党，他梗是要搞垮你国民，即是执政党的，这个全世界都即是调转回你民进党执政的时候，当然国民党就我亦都相信他没有那么能耐，是民进党这些才这么厉害的，即是搞选举很厉害的，即是治国就不得的，但是你能够煽动得起20多万的民众，亦都算是一个即系了不起的事情嚟。 咁始终佢哋都是社运出身， 系、 有呢个背景。 系咁，你睇翻香港的社运就真系一塌糊涂啦，系嘛？即系我都唔知道啊，吓唔知道香港即系点解会搞到今日咁啊？ 但系第二日社运有冇香港社运有冇力咧？睇普选啊，真系，即系连普选都冇。 你好艰巨、 啊。唔系你睇下，你睇我哋阿四方兄加埋何俊仁讲嗰堆说话，你再睇埋。真普聯，你我睇唔 咪住阿謝兄，我唔當嗰啲係社運界。 咁你唔當一件事啊？咁但事實上佢哋都係 其實我覺得而家民主黨嗰啲join to DAB， 係咁啊，即係冇辦法啦。咁啊好啦，咁啊呢一單就即係睇事情就發展耐啦。咁我哋再睇翻單即係都叫遲來的正義啦。啊，咁啊，广大兴28号，咁啊，俾呢个菲律宾嘅即系海巡队，咁啊射杀咗一位啊，亦都系姓洪嘅， 系姓洪先生， 咁啊搞咗，即系当时啊马英九亦都系咁讲啊，即系呢件事就啊，即系如果唔道歉就冇了结嘅，咁啊又派出即系几大只舰仔大军压境，就吓到菲律宾料都飙埋啦，系嘛，初初仲好强硬扮晒嘢，咁我哋话明即系呢个两地嘅一个司法协议，咁啊派一队人过去就竟然即系热面孔啊对住冷屁股，咁啊好冇瘾翻翻嚟，咁啊但系事情发展落咧。又出人意表喎，咁啊又同意，即係大家一齊去睇啲錄影帶啊，大家一齊即係睇嗰啲證據啊，咁好啦。件事咧就 嗰段時間，我都以為菲律賓係 hea 過就算，做門面功夫。 係啦，咁即係嗱，老實講，政府同政府之間嘅一啲工作咧，台面上睇唔到嘅，嚇、啊，即係大家都講啦，有冇搞錯啊？好耐，即係好耐都冇聽過，即係究竟個進展去邊度嘅，我哋都唔知嘅。咁台灣人一樣啦，因為呢啲嘢都係新聞嚟嘅啫。咁所以台灣人都好唔耐煩，話屌你馬英九又講大話，係咪講咗咁耐乜都冇？咁結果咧就喺前兩日啊，咁菲律賓呢、這個特使啦嚇，咁即係代表呢個阿輝諾三世咁去到呢個洪家，就向呢個洪家咧就正式道歉，咁兼且咧答應賠償，咁洪家就要求1000万。台幣咁唔好多啫，都係大概200-300万啦，一條人命。 200-300万 咁洪家亦都即係好得好得睇。佢話雖然係遲來嘅正義，雖然都唔太滿意，咁但係即係都即係人死咗咯嚇。咁啊，希望因為呢一次嘅事件能夠即係非台雙方嘅海上嘅一啲爭執咧，係能夠即係大家真係用個協議咧去傾掂佢嚇。即係呢條人命。已經過咗去，咁但希望呢個人命能夠喚醒到即係兩岸，即係呢個非台兩方面嘅一啲海上嘅協議能夠早日簽訂嚇。咁我哋 有個照片啦，睇到啦。 係啦，咁侯瑞培啊，係侯瑞培。啊、即係呢位即係菲律賓嘅特使咁啊，特登去到呢個洪家係嘛。 即系洪家大姐啊，呢、這个咁都即系非常之得体啦。咁亦都多谢政府，中华民国政府方面嘅协助啦。吓、啊，咁我哋即系将呢件事又放翻嚟香港咧。吓、啊，一条人命搞到即系菲律宾都倒泻落蟹，都要捉，即系将一啲将四唔知七个涉事嘅一个啲海巡队人员，而家系要送上去法庭嘅。吓、啊，咁睇翻香港啦。啊、即是剛才阿Jo都講了差不多三年前了、即是康泰人質事件、死了 2010年8月23日、 即接近一年了， 接近三周年了、 接近三年了、到今時今日不要說道歉，即了無音訊，什麼都沒有、即我們又再唯有估計就是兩地政府做的事在談，我們都不知道，但是喂談了幾年了大佬、這件事幾個月搞定了、一條人命幾個月搞定，是不是21個死了 嗰阵时啊， 起码超过18、19个噶啦。 个团有廿几人。 啊，咁啊，即系搞咁耐三年啊，就冇晒音讯，咁好啦。因为呢单嘢就唔系香港政府自己出面噶啦，呢单嘢又牵涉大陆啦，系咪？大陆 13个。 十三个啊？ 系。 咁啊，大陆就究竟即系同菲律宾方面点倾咧？我哋又真系唔知道。咁、即系你睇到一个政府即系对 足三年， 系啦，即系对人民嗰种重视咧。咁我哋可以从呢件事可以睇到。 2010年8月23日啦，全团就21人，有6个人获释。咁咧，夜晚7点之后咧，咁情况就系开始枪杀人质。咁咧就结果就系7名团友同埋领队系惨死嘅。咁、 okay. 另外7名团友就系受伤嘅。 O K， 咁即系死咗八件， 8个吓。 咁啊，即系 受伤 呢个领队，呢、這个领队姓谢领队嗰、那个。个大佬啦，即系经常即系都奔丧去为呢件事去讨回公道啦。咁但系到而家嚟讲系应该系冇乜寸进嘅。 嗯，其实近来领队嘅大佬都有即系接受过传媒访问， 系因为 一路系会追讨。 如果系有进展嘅话，我相信香港政府都会话俾佢听，去到咩阶段。咁即系话佢到而家嚟讲，佢系。应该一啲进展都冇、所以佢先即系对比起台湾嚟讲，香港就似乎就条人命又好似唔系好值钱咁，即系呢单嘢都睇到啦，即系只要即系政府系即系为人民嗰个性命嘅着想嘅话咧，佢系可以出尽好多九牛二虎之力啦， 着紧会去 即系不惜为大佬真系五只舰出去大军压境，喂你菲律宾都唔可以唔惊啊，系咪？虽然话有人后边系美国。人去即系划船，咁你都要有一个姿态摆出嚟，美国佬先至觉得你真系嚟真噶嘛，系咪？大佬，屌你喂乜口噏完，我谴责菲律宾，你扑街嚟嘅冚家铲嚟嘅，冇用嘅。菲律宾又唔痛唔痒，但系当你真系几只烂摆门口嘅时候，咁你就真系要计嗰条数啦嘛。咁、因为你菲律宾，你都要喺嗰个地方去捕鱼。你搞唔掂，你傾唔掂嘅話，你菲律賓嘅漁船都去唔到嗰度嘅話，你對佢嚟講都係一個損失嚟嘅。咁、兼且又對菲律賓亦都即係類似香港咁發出呢個黑色旅遊警告咁。咁搞到台灣人又唔去旅遊，咁對嗰啲呢啲損失加加埋埋係唔少嘅嚇。咁、所以即係菲律賓都要吸取教訓啦，唔係即係唔好立亂咁嚟啦。 我哋 chat room 都有網友啦，咁花旗國史島老人，咁佢就話啊，講多啲台灣消息係幾好嘅。咁咧佢就話啦，即係我哋喺花旗國呢邊咧，所有公僕都愛護人民啦。咁而即係國家服務嘅人員咧，亦都會受到尊重。啊，咁咧就啊 good ship 啦，咁佢就話咧，其實菲律賓人質事件咧，係香港政府冇企硬啫，啊，咁咧就同樣啦，都係阿花旗國史都老人啦，佢就話弱國無外交，最重要咧睇下背後個靠山係唔係花旗國。 咁但係雙方嘅背景都係即係背嗰個靠山都係花旗國啦，即係台灣又好，菲律賓又好，咁但係即係佢。主唔主持公道另外一回事，但你起碼有一個國家你要擺出一個即係不惜一戰嗰個咁樣嘅態度，菲律即係美國佬先至覺得，即係我都要為一方面出下聲先得嘅，係咪？否則嘅話，你企喺中間，你兩邊都各打50，或者兩邊都唔幫，你對美國佬嚟講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嚇。總要即係中華民國話佢唔係真係屌，你係美國佬，佢中間冇，我相信佢唔會話喂台灣你唔好搞咁大件事啦，係咪？唔使出到五隻艦咁多係嘛？咁 他應該都有講的，係咪？等我即係大佬，我同你擺平佢啦。咁喂，大佬，如果我唔派五隻艦，你點同我擺得平啊？係咪？咁所以即係 未有五隻艦之前，嗰個態度幾差。 係啊，美國佬嗰、那個、那個嘴臉都係好似各打五十架，係咪？佢都唔痛唔癢噶啦，唔關佢事啊嘛。但係當你五隻艦出咗海之後咧，真係喺嗰度話遊弋啊，擺到你菲律賓個門口，咁你就真係驚啦。咁美國佬都講：喂，屌！你做小的你听我讲要跟这个大的讲声对不住各地赔款。 是啊。 那么啊件事都叫做终于都落幕了，那都算是一个虽然迟来正义但都叫做happy ending 啦，是吧？好。咁啊，喂，我哋讲一讲，琴日去呢个天水围天正村系嘛？ 天晴 村，天晴村，天晴村。咁啊，六八九又去呢个曹苏，咁啊啊，引来咗即系都有唔少嘅反对意见人士啊，反对党，咁啊去到谂住就冲击个会场咁，咁但系即系六八九又揾咗啲黑社会啊，疑似黑社会咧，我又唔讲佢系咪真系黑社会啦，疑似黑社会人士咧对峙，咁啊结果咧就闹大交，兼且打交， 打起上嚟。 咁啊，即系其他打交我哋唔讲啦，我哋净系 打人啊， 系 追人嚟打， 追人嚟打。有啲就话：喂，我哋唔喺呢度打啊，我哋唔喺警察面前打，我哋出马路打佢。喂，警察面前打得嘅，喺警员面讲得嘅。屌呢班友，即系你话唔系黑帮同即系警察互有勾结，我真系打死都唔信啦。 啊、有啲仲话我嚟撑 CY 嘅。 啊！撑 CY 大鸠晒， 我嚟撑 CY 就得噶 咯。啊，咁好啦， 对住警察讲噶嘛。 系啊， 即系撑 CY 又可以打人，你唔好拉我啊！点我撑、啊？我撑你，撑你老顶嘅而家。咁我哋都唔讲呢啲啦，边个打边个啊？边个追边个嚟打？ 嗱，网上传闻就话千五蚊一位啦。 有传媒咧喺高空拍摄到咧，佢哋咧有架载钱车咧系派钱嘅。 好，我哋讲一讲琴日无线。啊、或者幾間啲電子傳媒特登影咗個肥仔，呢、這個肥仔巴閉啦！屌佢話我係俾人民力量喺後邊屋、哦、打咗下， 係仲埋動作 屋屋咁啊、哦哦嗯嗯！好啦， 唔係佢係話我只係話我支持梁振英， 係啦，支持梁振英就俾人民力量後邊屋咁啊嚇整咗嘢。 但係佢講支持梁振英嗰句咧，係之前咧有個大人咧喺度教佢講 嘅。好啦，咁咧。咁問係就係呢個仔啦，嗱咁、 這個、 但係咧，善知傳媒咧就冇應呢句，呢句係點嘅咧？呢句咧就係佢掟水樽掟人，跟住咧就加咗個屌你老母。 哎，細路仔講粗口， 係十歲啊，僆仔。呢條僆仔十歲啊， 小六畢業。 係、哎， 其實咧， 小十歲未有小六添啊，小四咋？ 應該唔止。其實話佢小六畢業喎，起底。 小六十歲十歲啦， 幼兒咯， 底㗎啦。 係 咯。如果你哋有興趣嗰啲咧，可以。 高登就已經將呢條死僆仔又起咗底㗎啦啊！咁啊，即係我啊幾拜服佢嘅啊！一個咁細嘅咁乖巧嘅細路仔啊，識掟水樽，仲識得屌人老母嘅，咁將來佢老豆老母就一定係即係呢個仔冇得頂啦。啊！即系红卫兵呢、這个，即系啊，即系先屌个老豆，跟住屌埋个老母啊！咁啊，啱噶啦，啊，将来就斗学生，斗老师，斗家长，斗社会啊！呢啲啊，啊，即系我觉得六八九应该培养多啲呢啲啊！咁啊，社会就唔知安唔安宁啊？咁啊，所以你睇到琴日嗰个咁嘅对峙咧，即系如果系即系香港警察变成公安，公安再聘请一啲黑社会维持香港嘅治安。哇！我真的不知道香港會搞成點嘅喎。 今日 Facebook 洗版咪叫香港玩完咯， 係咯， 一個 message 嘛，成個 Facebook 都係。 唔係你嗱，我哋唔好講嗰日嘅菜街，嗰、那個菜街其實就係一個即係翻版嚟嘅。不過菜街又真係我哋嘅人嚇，即係我哋支持自由民主嘅人就佔大部分啦，因為幾千人係嘛，咁啊即係你黑社會都有限數啫。但係琴日就真係旗鼓相當喎。啊、即係可能你反對派嘅人士可能有幾百人，咁但我估佢哋應該都有百零人噶啦。咁但係你嗰啲咧，喂，我哋反對派啲人冚家富貴，個個都係手無寸鐵，即係大部分都好斯文嘅啫，嗌口號嘅識，即係你叫激都推下個鐵馬，一個邊度打人先得嘅？呢百幾人就唔同啦，嚇、啊、呢百幾人要打人嘅，啊，仲要追人嚟打，仲要喺警察面前打你， 嗯， 啊，咁即係警察又覺得啊，我哋要嚴正執法。 我就聽一聽到嚴正執法咧，我就同大陸嗰啲依法辦事咧，好似一樣。 嗯， 即係我覺得呢兩句咧，即係大家都係異曲同工，都係一個 同埋永遠拉係拉啲維權分子噶嘛。一依法辦事就係拉， 即係一個笑話嚟嘅。呢兩句一拼拼埋， 其實幾似大陸嘅國寶啊。 唉，咁啊。好啦，咁 嗱，咁我哋网友啦，咁啊，朱神就话真系悲哀啦，一个政府中嘅特首居然需要黑人物嚟支持啊，咁咧另外咧就系、是、教啲细路仔做坏事啊，咁咧朱神继续讲啦，咁咧就系、是、电视新闻冇讲系黑人物打人，同埋警方点解唔拉依班人啊，而由得佢哋斯斯然离开，咁咧 William Yeo 佢就话呢个肥仔真系冇家教，究竟读边间小学起底去高登啦吓，应该周围都讲紧佢噶啦，咁咧花旗國史島老人就話：依個地方長此下去，唔能夠安居樂業，即係要移民啦。咁啊，即係阿朱神亦再講，有啲咩質素嘅特首，就有啲乜嘢質素嘅支持者。 係咁啊，即係都係叫我哋移民啦。咁我琴日琴日前日我都分別撞到一啲人咧，就話喂。屌你又讲话讲点样移民去台湾，你讲个好 快啲讲， 都未成事。 移民潮又嚟啦、 啊！我琴日又收到一个 PM 啊，一位老友咁又PM 我就话、嗯、喂，我又讲啊，即系想知道台湾升学啊，小朋友过嗰边读书啊，喺嗰边嘅生活啦、啊，究竟即系点样去可以即系喺嗰边定居？又系叫我快啲讲，咁其实我安排紧噶啦，吓，即系大家咧就稍安无措。我希望喺九月中旬或者下旬咧，能够请到即系啊中华民国驻香港办事处嘅人咧嚟讲一讲，即系去台湾定居嘅一啲细节啊。咁啊，希望即系大家留意啦。即系我因为约紧，咁我都 有进展嘅， 系啦。咁我唔知约到几时。咁咁即既然咁多人关心，咁我就同大家即系许下承诺，即系希望喺九月中旬或下旬咧就办好呢件事佢吓。咁啊，即系等大家咧即系因为。大家雖然見到台灣都望落去都好似幾亂，但亂中有序。始終都係個民主國家。香港係 有一人一票。 香港望落去又好似都幾平穩，但係平穩中有好多亂。咁、嗯、啊，即係大家都對呢、這個對呢個地方都似乎都冇乜信心咁啊，所以就咁啊、嗯，大家 同埋似乎即係好多嘅聽眾朋友咧，即係都見到香港而家個亂象，都會覺得係要走啦。 係 走嘅首選係台灣喎、 哦。係係啦，因為即係中國地方嘛。喂，我今日睇到一啲報道，唔知邊度睇。到話好似呢幾個月嘅移民，即係有啲小嘅移民潮啊， 係啊，譬如去加拿大啊嗰啲多咗嘅， 係啊， 加拿大、澳洲啊啲， 六八九你真係六八九啊！你任家產你自己去檢討一下啦，點解你當選咗之後 六八九點會檢討咧？ 屌你咁多人走啊，不過唔緊要， 六八九冇拆嘅嘛， 唔係。走了咁多，喺大陸又落翻嚟咁多，維持翻七百幾萬人。 六八九係冇差喎，又啱喎。 真係喎， 唔係，即係個問題，六八九移得你哋依啲咁樣嘅人走曬，你明唔明啊？即係譬如我近來我都睇新聞，我偶然睇到一單咧，就係、是、有兩夫婦都係香港人嚟嘅、 嗯， 繼續係有香港人身份，咁就移民咗去外地。咁咧喺佢哋移民咗去一段時間之後咧，佢嘅細路仔咧就喺外地出世，嗯、就想翻嚟。攞翻一個香港人嘅身份，因為入境處拒絕咗喎。咁但係我最詬異就係睇個新聞嘅最後，即係唔係個別事件喎，原來喺過去幾年有百幾宗，咁就即係個講法咧就係話有部分咧就係、是。認為對父母已經對香港冇貢獻啦，咁我就諗，即係會唔會係嗰對父母可能移民咗離開香港一段時間，已經冇喺香港交税，咁跟住咧 交税，但係佢只要香港身份證啊，係身份 證。按照翻即係香港 嗰 個情況，應該就係會俾翻個子女翻嚟噶嘛。 佢會唔會係攞咗外國護照，我攞咗外國籍之後咧，佢係放棄咗香港嘅身份？ 呢、這個唔清楚啦。 如果放棄 身份，冇得放棄嘅喎。即系你去， 你要好專登放棄咯。 你係放棄中國籍啊嘛， 好專登放棄。 佢真係放棄咗中國籍咧。 但係你要香港身份，你翻嚟香港，你唔用呢個國即係外國嘅護照入境嘅話咧，你當自己香港人入境咧，佢唔可以拒絕。 係咯，照計就香港冇理由唔發過，因為你香港人，你香港仔女就香港身份㗎啦。係 啦，係啦。 咁我唔知道出嗱 咁呢啲報道，咁其實即係喺呢種信心不穩嘅情況底下，我就真係睇完我就會諗，喂，係唔係即係唔俾香港人呢下一代翻？ 翻嚟啊，但係雙飛嗰啲咧就可以入曬嚟。 咁啊， 即係香港都係亂七八糟㗎啦。 即 係 啲小動作啊，喺啲行政嘅框架喺入邊就去做啲小動作。 所以翻嚟你話六八九檢討下，佢一定唔檢討啊！你快啲走添啊！ 好啦，咁啊呢次時間就差唔多，我哋播一首歌啊。咁啊頭先講到呢個九三軍人節啊，咁啊我哋播一首叫做《黃埔男兒最豪壯》，咁啊係由呢個張飛同埋呢個費玉清唱嘅，咁啊請大家收聽。 靚聲王啊！